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问过，而家共产党就一篇再篇， 又要抽水， 唔系抽水，你事实系啊嘛，一篇再篇， 本身嘅篇本嚟嘅， 唔系屌你仲再篇，系咪？呢啲实死嘅大佬，你话成日人心唔肯回归，点解要回归咧？你一篇再篇啊嘛，你已经邪噶啦，再邪。俾你玩捻晒啦， 邪上邪， 系咪好捻难搞啊？ 邪上邪，偏上偏， 冇捻晒正气啊嘛。 咁你咪原本 ？Hello， 大家好，嗱，我系郁敏，我同郭大师、郭博士咧就有一个节目叫《那些年》啊，就会喺礼拜六夜晚，即系深夜时分，11点至到11点半播出。那些年系讲咩咧？嗱，我哋两个咧，有人就夫子自道，有人咧就插科打诨，讲嘅咧。都是香港的舊事，舊得嚟有些講緊係幾廿年前，有些可能去到100年前，係嘛？而家唔係懷舊，而是温故知新。仲有呢個節目咧，係非常之有趣嘅，大家記得留意收睇、收聽，同埋記得交月費。 ティンガー、ポウチ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ね、好似行過咁已經過曬噶啦、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運財，外面嘅大賽波士接近終點，步步有好。 ビッグレース有馬記念とともに注目なのが熾烈なタイトル争い。現在リーディングトップを走るルメール騎手、勝ち星では一歩譲るものの勝率獲得賞金トップのデムーロ騎手。 それぞれお互いどうなんでしょう、ライバル関係なんでしょうか、それとも友達関係なんでしょうか、ちょっとお聞かせいただけますか。 まあ2人ですごい仲良しですね、もう本当に兄弟みたい。競馬の時もちろんライバルですね、でもすごい2人でリスペクトするしてますんですね、はい、 兄弟というのは、 はい、 デムーロ騎手がお兄さん、 お兄さんちょっとだけちょっとだけ先輩。 ルメール騎手のその競馬騎乗、はい、意識されますか。 もちろんすごい天才ですね、はい、 ルメール騎手天才と、デムーロ騎手からはお話のあったルメール騎手ですが、 First of all is a friend and of course during the race we are rival butWe cannot complain to each other about riding against one or the other. So we just want a fair race, and the best horse should win the race. And every time Mirko wins a big race, I congratulate him. And when I win big race, he congratulates me.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work in that kind of...that kind of attitude, you know. で次の質問なんですけど、 はい、 有馬記念が終わった後、 はい、 次の年の金杯まで、 はい、 どういうふうに過ごされてるんですか。 ちょっとそれは有馬記念勝ったら変わりますですねやっぱり最後の G1 勝ってたら、うん、もう愛おしい。 ラスベガス ラスベガス ラスベガ ス行きたい。 去年1週間ぐらいのゴアも行ってました僕、はい、 ご家族で、 はい、ご家族で。 ルメール騎手は Me, I will go with my family to New Caledonia. Kind of stress every week and it's good to have a cut to have a break and to refresh and to restart a new season with a lot of motivation. やっぱり1年は長いですね。一生懸命ずっと1年でずっと仕事してました。あの時にちょっとなんか1週間ぐらいで休みがすごいストレス反省。 ただ今年はあの有馬記念が終わってもまだ12月28日ホープフルステークスまで競馬ありますね、 はい、 そしてもうその最後の最後まで今お二人リーディング争いも非常に白熱してますけれどもこの2017年、どうでしょう、目標とされていることを伺ってもいいですかね。 Yeah, until the end it will be a very interesting fight for the leading title andHopeful Stakes became Group 1, so I won it already 3 or 4 times, so I hope to win one more time as a Group 1. So we will be concentrated until the very last race. じゃあ本当に最後の最後まで、ね、 最後まで、最後最後 頑張って、 はい、 ぜひリーディング取ってください。 取りたいです ルムーロ騎手も、 はい はい、今勝率と賞金、 はい、 デムロ騎手トップですよ。 トップ、そのままいったら惜しいですね 、はい、G1 もここまで4つ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どうでしょう、ホープフルステークスまでに、 そうですね、 あといくつぐらい勝ちたいですか、 は い、 全部勝ちたい それでは最後に、はい、有馬記念楽しみにしてるファンの皆さんたく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ので、お二人から最後にファンの皆さんにメッセージを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じゃあ根室騎手からお願いします。 お客さんたくさん来る競馬場に有馬記念の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年も頑張ります、勝ちたいです 皆様こんにちは、今年も、有馬記念、を、見てください、そのレースはすごく大切ですから、みんなジョッキーがもちろん、勝ち合いです、まあ、今年私は、いい馬に乗るかもしれない、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017年の総決算有馬記念、12月24日お楽しみに。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划每月月費专享马场 USB 比贴士。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马场 USB 啦。嗱，咁啊，头先即系啱啱播完嗰条片咧，咁其实就即系都即系我睇到呢一度为止啦吓，睇到呢个第五节嘅为止咧。即係睇到啲咩嘢咧？即係我自己嚟講啦，因為我呢個訪問我其實咧一睇完第一次之後，我又反覆睇咗好多次，咁啊即係去投入咗呢句。不過我就係通，我都係慣性都係比較投入啲嘅，對於呢啲日本漫嘅嘢。咁啊，即係好簡單啦。你睇到成個訪問當中啦，咁啊道滿來簡直你如果你係揞咗佢個人，你係。佢講嘅嘢，你根本係完全都估唔到，呢一個係一個意大利人嚟嘅。佢嘅日文，即係佢嘅日文嗰個流利程度，其實佢即係同佢喺初叫做初初可以即係全年拆騎嚟講咧，咁佢又進步咗好多，即係非常之流利。即係佢講直完全係， 其實好正常啊，因為你日日都喺嗰度生活，日日都用呢一個語言同唔同嘅人溝通啊嘛。 我都未講完，你唔好駁住先啦。相反，你睇李慕華咧，嗱，李慕華佢嘅日文佢都係有進步，但係佢去到有啲位咧，佢已經係講唔到啦。即係咧，你睇到，所以你睇到嗰、那個佢嗰個訪問，睇到第有一 part 係講佢自己嘅，佢去到一半咗已經係講唔到，就已經要轉翻英文啦。你即係我係想講呢一樣嘢，即係咧，所以其實兩者當中啦，咁當然啦，你如果調翻轉頭講佢哋初初去考嗰個試做呢個全年拆騎嘅時候咧，咁啊李慕華就一剔過嘅。咁杜滿來咧，如果你仲記得咧，你杜滿來佢係肥咗一次佬， 就要喺香港跑。 咁喺香港跑咗幾個月，咁跟住咧就完。 其實佢唔係我哋咁講啊，佢唔係喺香港跑嘛，我哋叫喺香港留學。 係啊，你可以咁講啦。總之佢就喺香港嗰陣時咧，即係去到佢後期，即係差唔多考試 到去差不多要考嗰個試嘅時候咧，咁其實佢根本你睇翻佢嗰陣時嗰啲拆騎記錄咧，其實根本已經係即係都唔係點樣解馬騎啊，點樣純粹係要 keep 住個身手 ，keep 住個身手，同埋就係話要一定要合格，因為當時如果佢唔合格咧。咁佢就有牌都考唔到㗎啦，即係要就唔可以即刻再補考嘅，即係嗰個文，所以咗當時佢係好緊張，一定要。我仲記得當年即係嗰個考試前嗰年嘅國際賽啊，咁我同佢食早餐嘅時候，咁我都仲同佢傾緊，即係同佢私底下都佢傾緊呢個問題。喂，即係佢都講俾我聽，嗰個利害關係好緊要。咁所以就即係最到頭來咧，就反而咧就係話你道滿來咧，反而佢而家喺嗰個日常嘅對答。是完全是應付自如，同一個基本同一個日本人冇分別。咁李慕華當然佢係冇咁流利，呢個係事實。亦都你譬如話睇到佢贏，即係譬如話嗰啲賽後訪問，贏完啲級制賽嗰啲賽後訪問咧，咁好多時咧，即係啲主持啲記者問佢，佢阿李慕華阿杜滿來可以隨時答到好流暢。反而李慕華有陣時有啲位咧，都要揾一個，要揾翻佢個經理人翻譯翻俾佢聽。咁所以亦都係即係咁講啦。咁但係就即係呢個亦都影響唔到佢嘅成績啦。咁今年佢都事實真係以佢嘅行動或者成績證明俾你睇，佢係即係騎得。咁至於杜滿來啦，嗱，咁至於杜滿來咧，咁其實今年佢個玩即係我哋都其實好老之前我都同你大家講過，佢今年嗰個策略係有啲唔同嘅。即系唔系话佢唔系话要即系多头马，佢最紧要就系话佢嗰个胜出率高，同埋赢嘅奖金多。咁佢反而呢两样佢就比较系在意啲。咁所以你睇到佢啦，嗱，其实当时如果仲记得咧，即系当时阿杜满来赢完佢第六场嘅一级赛嘅时候咧，当时我就其实讲错咗少少嘢嘅。即系我后来我再睇翻啲记录咧，其实佢当时话叫做一年内赢六场咧，就唔系话打破人纪录，其实佢系平纪录。因为其实咧同年都有好几，即系同一年之内赢到六场嘅中央一级赛嘅骑师咧，其实就唔止佢一个嘅，好似譬如话。池添谦一啊，武峰啊，岩田康成啊，嗰啲都试过嘅。咁佢只不过佢系平纪录嘅啫。咁但系都相当都唔容易啦。咁你如果以一级赛嘅成绩，咁啊杜满来佢系明显系即系高过李慕华两场，因为李慕华今年都系赢咗四场啫吓。咁就算俾你啊，当你好彩，你有马纪念同希望锦标都赢埋，咁佢都系平头，都突破唔到。咁但系就话你睇到佢，即系两个，即系两个都系原来阿杜满来大佢几个月嘅，大阿李慕华几岁，所以咧佢嗰度嗰个访问你见到佢话，佢叫佢做大佬咁样讲。咁所以你睇到啦，即系呢个肥仔呢一个访问咧，即系如果大家识睇日文或者睇到我头先讲嗰个讲解，或者你睇到佢阿李慕华讲紧嗰啲英文咧，其实我觉得呢个访问其实都系一个几值得睇嘅访问。 或者咁讲啦，其实而家我哋深究紧嗰样嘢就系话，呢两个人啊。几时攞日本籍？因为呢个我成日都同你讨论呢个问题。 攞日本籍嗰啲咧，就唔系你话死几时，因为你要跟翻日本嗰个移民法例噶嘛。 佢想唔想攞？仲有一样嘢。 因为仲有一个，因为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好似我一个另外嗰位，我另外有一位朋友，即系佢阿 Kate Hunter 啦，咁就即系佢系亦都系喺日本住咗好耐嘅美国人。咁佢一路都係攞咗一個長期居留權，咁但係到今天為止咧，佢都仲未即係叫做歸化日本籍。咁但係至於即係要一步步嚟嘅，即係首先就係話，如果你要入咗，即係基本就要入咗呢個日本籍，你基本上你要攞到嗰個叫做長期居留啦，你攞咗個長期居留一段時間，咁你先至可以申請歸化入日本籍噶嘛？即係你嘅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國家都係咁樣噶啦。你去移民嗰度，咁你先做永久居民，咁你做到永久居民一段時間啦，啊，咁跟住你符合到佢要求啦，咁你咪申請歸化入籍咯。咁都係咁樣嘅啫。咁所以你話如果你要佢哋兩個要正式叫做變咗做東洋籍咧？都起碼都要過多三五年嘅時間先至可以做得到嘅，所以而家咧其實都言之尚早。咁但係就話而家佢呢個階段最緊要就係話佢要攞咗嗰個永久居留先，即係如果佢哋希望咁樣話啦。咁但係如果佢哋要繼續真係要喺日本發展佢嘅拆騎事業嘅話，咁呢個一定係一個必經嘅階段啦。咁啊，即係講咗咁多兩個人嘅嘢，我都唔好扯得太遠啦。咁我哋不如就講翻呢一場嘅有馬紀念先啦。咁啊，今年呢場有馬紀念啦，咁其實就 即係其實成件成個成場話最重要最重要嘅一個重點啊，今年嚟計啦，62屆嘅重點就係北部園區咧。咁就會跑完呢場之後咧，就真係宣布退役啦。咁就正式就即係退役作種馬啦。咁亦都其實我哋好早之前亦都同大家交代過，就係話佢退咗役之後咧，咁呢只馬咧就會運咗去呢個社台種馬場咧，咁就進即係做種馬。咁其實我即係聽到翻嚟嘅消息，其實佢今年已經即係出年準備。都會好唔得閒，只馬會好唔得閒，因為都應該係 fully book 噶啦，應該已經即係落實咗 book 佢即係打種嘅黐馬咧，已經係超過咗200匹噶啦。咁所以就即係呢一場馬，咁就叫做終極一戰。咁啊，頭先嗰條開場白，即係我哋開場嗰條 preview 片，咁我都已經注解咗啲字俾你聽。咁至於佢能唔能夠真係成為再即係成就到有中之美咧，咁就真係要聽日跑埋先知啦。咁啊，亦都係啦。咁其他仲有啲即係好多一部分都係好多有幾部分跑完日本杯之後就跟住嚟跑。咁但係咧，值得有一樣嘢咧，就都即係喺我哋未開始分析之前咧，都有幾個數據想同大家講嘅。咁第一個數據啦，咁其實咧就其實我同阿拉拉即係喺我哋開麥之前，其實我都同阿拉拉講，成日都講一樣嘢，我哋要研究呢一即係每一次每逢我哋研究啲日本一級賽嘅時候咧，其實有一樣嘢咧，即係咧係好必須要啊！即係我自己嚟講啊，即係以我嚟講，因為我都睇咗十幾廿年。即係我覺得呢個亦都好必要嘅一個步驟啦，咁樣講啦，就係話喺未睇咩馬之前，你先要睇嗰啲馬喺邊度出嚟嘅先，即係邊個牧場出嚟啫。其實我之前喺我哋以往嗰啲有一啲嘅日本一級賽，我都有嘗試即係去講俾大家。有啲場次我就可能冇唔得閒講，我就冇講啦。咁但係今場咧就比較特別啲，我就想攞翻出嚟同大家講啦。咁啊，即係如果我話講喺邊度出，咁當然就要睇下係邊個牧場啦。其實個意思係，即係當然就係話睇佢呢啲馬係喺社台啊，或者 low 分 farm 啊，或者追分啊，或者係呢個 Dali Japan 啊，即係油王嗰個啦，又甚至乎你話其他嗰啲，即係要攞呢樣嘢嚟睇。咁跟住先再睇嗰啲馬主嗰啲線路啦。咁啊，跟住 即係牧場其實係好緊要噶。 係啦， 你只啊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你香港而家嗰幾隻日本馬，因為其實都係喺嗰啲咧細 farm 到出嚟咧，咁個命中率就會真係低啲嘅。咁不過唔緊要，遲啲賽項有隻 low 分 farm 嘅馬嚟香港。 咁所以咧就即係講翻呢一場馬啦。咁其實今次呢一場馬其實都幾極端啦。16匹馬當中啦，嗱我撇開只北部園區唔講啦，因為北部園區大家都知佢都唔係出自社台噶啦，都係出自一個比較中小型嘅牧場。咁但係呢只佢又破格啦，咁即係舊年又做好馬王啦，而家叫做現即係叫做現役馬之中贏嘅獎金係最高，未計呢一場未計長有馬嘅點啦，已經係贏咗已經過億獎金啦，15億7千萬 yen 啦，即係嚇15億7千萬 yen， 咁即係差唔多日過已經超過咗1億啦。咁如果呢場贏埋攞多3億落袋，咁就變咗18億日元啦。咁就即係已經係會打破咗近期紀錄噶啦，即係甚至乎你話已經差唔多係去到追到咧呢一個嘅好歌劇嘅後邊嘅啦，已經係好追到好近嘅啦。咁除咗呢個牧場之後咧，咁其實咧都係講兩個陣型，就係社台同埋呢個 low 分 farm。嗱，咁我數一數俾大家聽咯。嗱，咁其實喺呢16匹馬當中咧，有10匹馬係 low 分 farm 嘅。咁我嗰日同你講完，你自己講完你都嘩然啦嚇。咁啊，邊十隻咧？咁啊，分別係只5號嘅東瀛青霸啦，6號嘅千古傳眾啦，7號嘅意識甜釀，8號嘅七色線，10號嘅高尚進日，11號姜味烈酒，12號李健皇冠，13號蜜奇飛，14號文雅芝士，同埋15號嘅機靈迷宮。咁有10匹羅芬花嘅馬嘅啊。咁啊，社台咧就單薄啲啦，咁啊都有兩隻，咁啊但係就真係下風好下風咯。咁啊，三號嘅皇后寶戒啦，就 Queen Swing 啦，咁就由阿吉田大吉田太太就名下噶啦。咁另外就係16號嗰匹萬奈爭鳴啦，咁呢匹啊真係黑仔王嚟噶，呢匹我就被譽為係呢個長途版嘅引以為榮。 而家只馬都散曬，呢只 係唔好講佢散唔散先啦。但係我就即係你睇佢嗰啲賽績咧，就呢只馬咧就真係長途版嘅引以為榮。你都記得引以為榮，佢係一場級制賽都未贏過嘅。咁呢只萬奈爭鳴咧，亦都係一場級制賽都未贏過嘅。但係以往嘅日子咧，就連翻譬如話喺日本杯。 有馬紀念啊，甚至乎佢三歲嘅時候就喺菊花賞嗰度鏟咗第二，咁所以咧，其實睇到佢咧，雖然佢贏得兩場頭馬，但係佢嘅所累積嘅獎金咧就係去到4億5千萬 yen， 咁其實都唔講得笑啊，真係。就係呢啲二二三三咁樣做翻嚟，咁當然啦，呢只馬到今日呢個地步，都已經係即係有啲老退，大家睇神操片都睇到佢咧，呢只馬已經開始真係走下坡，咁同埋就係話即係講翻個抽檔嘅時候咧，咁第一匹抽嘅馬咧就係呢個萬賴爭鳴，咁阿杜滿落出嚟。咁啊抽啦，咁其實當時嗰個翻譯又唔知，亦都唔清唔楚啦，即係完全都冇問清楚個問題，即係冇對杜滿諾翻譯翻一個清楚嘅問題，咁到終於就即係初都有啲笑話，咁就點知咧就第一隻出嚟咧就抽到個十六檔，咁就一抽出嚟咧，吉田先生，阿尤斯達阿鐵魯日神咧。吉田照哉先生咧，咁就直情咧，哇！就已經係哇，即係苦笑啊！咁但係真係呢只馬就成日上一場，即係跑日本杯，其實都已經睇到佢都已經唔係即係舊年嗰陣時嗰只。咁同埋呢只馬咧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咧，當佢跑過兩場，即係如果當佢有跑日本杯同埋有馬紀念嚟講咧，佢如果有一場跑得好咧，另外嗰場就會跑得唔好嘅。咁所以咧，咁你今次咧仲要排個十六檔，佢雖則呢只馬佢都係一招板斧，就係由後即係大我即係留後衝一段。咁但係我就真係睇唔到，即係呢只馬今次會有啲乜嘢奇蹟可以出現啦。咁仲要係內欄，仲有隻機靈迷宮走去搞佢咧。咁我所以變咗咧，呢只真係唔係咁睇好啦。咁至於嗱血統方面咧，嗱今年啊又係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嘅。嗱今年咧就呢一場嘅有馬紀念咧，竟然咧就真係大震撼嘅指只係得一匹嘅啫，就係嗰匹蜜奇飛啊。咁除咗呢個之後咧，咁啊反而咧就最多即係指字嘅父系咧，咁就係嗰只 Hearts Cry 真心呼喚啦。咁啊真心呼喚有啲咩馬跑咧？咁就首先係嗰匹千古傳眾啦，嗰匹六號啦，跟住就係十號嘅高尚進日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呢個嘅14號嘅文雅之士同埋15號嘅機靈迷宮啦。咁啊四匹比較多啲。咁啊跟住啦，另外兩個父系比較多嘅咧，就同樣都係有三匹咧。咁就第一個就係呢個 King Kamiya 啦，呢個。龜波王啦，咁龜波王咧，咁就一號嘅山性最強啦，咁跟住就係五號嘅東瀛青霸啦，咁同埋就係呢只九號嘅櫻花帝王啦，咁就係啲三匹啦。咁另外咧，就比另外呢個就比較耐少，即係比較老牌少少，相對老牌少少，就係嗰匹Manhattan Cafe啊，萬事茶座，咁就係三號嘅皇后寶戒啦，呢個七號嘅意識甜釀啦，同埋。十一號姜味利酒，咁其他嗰啲 stay 高啊，嗰啲就各自佔一隻。咁所以咧，今年就比較特別啲，因為以往咧就即系 deep impact 嘅指字都起碼都有三幾隻都會擺喺度，但系今年咧就真係比較失色咗啲。 所以唯一一隻 deep impact 嘅指字都喺我嗰個 tips 榜度有份啦。 咁擺得喺度嗰只，仲要係一隻咧，即係相對嚟講嗱，即係我講得相對嚟講啫，啊，我唔係話。比較下風啲，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講佢陣，即係嗰個賽前嗰個狀態咧，其實呢只馬都唔曳嘅。咁我哋啦喺未講呢、這個呢、這個即係分析呢場馬之前咧，咁我哋咧就阿拉拉就準備咗啲賽事片咧，咁我同大家咧就研究下先。 咁啊，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啫，因為 交俾你啦。 大家都係嗰幾場馬嗰度走出嚟。咁啊，首先睇翻場日本杯啦，咁啊睇一隻高尚進日啦，咁啊布文就一處發揮。就贏咗啦！特別我睇咗好多次睇只北部園區，嗱雖然話就話佢甩蹄鐵，但係佢站起醒。嗱以往北部園區喺呢一個位，有乜理由會俾你高尚進入咁樣過啊？即係咁講，即係你根本就以前根本係埋都埋唔到佢身，就唔好講金枝霸咁。變咗就係話我就會有啲挑剔，就係喺呢一度啊。好啊，跟住我哋睇下嗰只睇翻場天皇上啊，就真係呢一場可能真係用力用得好著，尤其是要記住，即係我同阿先傾過就係話北部園區呢一場馬佢出閘脱腳噶嘛，佢撞閘噶嘛，佢挨閘噶嘛出閘，佢要咁樣即係你撞，你要追進度咁樣嚟贏翻只李健皇冠咧。其實就真係付出好大嘅代價，咁所以就真係要再諗清楚啦。咁七色線咁啊，又考過第三啦。好啊，跟住我哋睇下入邊啊，嗰只文雅之士啊，入邊黑帽白衫嗰只，嗱就真係以日代勞嘅。咁其實有啲人問，喂佢級數 怎樣呢？喂，他日本打比亞軍應該都沒什麼問題，金枝霸都跑得那麼好，這樣叫做其實還要留意一件事，這場就是他九休復出第一場，雖然對手 OK 啦，他都贏到隻阿爾拔啦，我們叫做說配跑3600米，雖然阿爾拔是一隻超級長途馬，我們叫做說但他贏得是輕鬆，而且他真的以日代勇。好，接下來看看隻蜜奇飛，其實這場他都是九休九休復出， 呢場係女王杯嚟㗎， 女王杯咁啊贏嗰只就係嗰只魔族資料啦。咁啊，其實佢衝上嚟都好勁嘅。不過今次其實我就覺得一樣嘢，佢上年有馬紀念跑第五，咁但係今年有馬紀念咧個對手咧，我就覺得冇上年咁強嘅。咁啊勇锐啦，同埋有啲马嘅跑都唔知点咁喺我跑翻翻嚟啦。好啊，跟住我哋睇下嗰只千古传颂啦。嗱呢一只马咧，其实就打比咧，佢就出唔到嘅，啱啱排到第十九。 嗱呢一场系挑战杯嚟嘅三级赛啊。 咁咧佢就赢咗嗰场800合，跟住佢就再上，咁但系上都一般啦。跟住嗰只复杂满途，咁呢场就比较渣啲。咁其实呢四场马其实就睇晒日本嗰边，即系。主要的賽事就睇曬啦，其實。 其實咧就其實我原本就諗住想睇多一場嘅，咁但係咧你就即係之前如果大家睇翻我哋日本杯講日本杯嗰集咧，你又睇翻嗰場國際賽嗰集。嗰集咧，即係講呢個香港杯啊，即係講醒目層次嗰集嗰座咧，你又睇翻嗰場京都大賞典，即係我想你哋睇，同埋嗰場嘅產經賞柯金啊，其實呢兩場馬咧都有啲參考價值嘅，因為咧，即係同埋我要講翻一樣嘢啦，即係咧其實咧就雖則話呢場有馬紀念咧，咁就即係叫最後終極一戰，咁但係咧其實中山競馬場咧佢係有一個難，係有佢一定嘅難度嘅。即係一啲譬如話喺中山啊，或者阪神嗰啲贏得好嗰啲咧，佢哋走到去東京或者京都嗰啲大闊場咧，佢哋未必發揮咁好。相反，同樣道理，一啲喺大場東京競馬場跑得好嗰啲馬咧，去到中山咧，即係有啲好似氹仔浸蛟龍咁樣咧，就紛好多時都會喪屍嘅。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好多時就要睇下啦，即係佢習唔習慣嗰啲轉彎咧。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話喺東京競馬場係左轉。你跑到中山就要係右轉，咁你嗰啲馬識唔識即係轉腳轉得好唔好？咁你亦都係啦，即係如果你話有個內檔，有即係馬有個內檔，有個檔位幫，有啲馬幫佢冚住，咁佢變咗成講，譬如話你轉腳轉彎，佢未必會飛出去。但你譬如話，如果你一啲，如果佢本身即係唔係習慣右轉，即係左轉開，唔習慣右轉，仲要排個外檔嘅話咧，咁好多時，因為你都知道中山競馬場，頭先我哋俾嗰個圖大家睇嘅時候，可唔可以出翻嗰個中山競馬場嗰個圖啊？即係第一節嗰個圖，嗰、那個馬場圖啊，就出翻個細樣，咁我就講翻解釋翻俾大家聽嚇。咁嗰個你要知道咧，佢去到最後轉彎嗰個彎咧，係非常之急速嘅，係啦，係呢個圖啦，唔該曬，係非常之急速，同埋咧係有少少係有少少，即係好似有啲離心力咁樣嘅。咁如果嗰啲馬嗰個轉彎唔係咁靈活嘅話咧，同埋佢即係唔慣轉左右腳嗰樣嘢咧，就會變咗嚟講咧，就會好難應付。咁所以咧就呢個就要特別咧，我要指出俾大家聽嘅。當然當然，如果你話論馬嘅級數，有啲馬即係大家。排出嚟，即係你要記住一樣嘢，我哋而家唔係喺度打緊 Gallop Racer， 我哋唔係打緊 G1 Jockey， 唔係話我哋嗰啲馬你去到邊度都跑到，嗰啲馬真係佢唔習慣就唔習慣，所以咧我哋就今陣間我哋可以翻嚟噶啦嚇。咁所以咧大家要記得記實呢個圖啦。咁因為同埋你轉咗彎之後咧，佢仲要上一條斜路嘅，咁即係上斜嘅。所以咧其實當即係佢成日著點解呢場馬？有咁高嘅難度，即係強如當年大震撼，第一次跑都要喪屍，都要輸俾隻真心呼喚，就係呢樣嘢啦。咁所以呢樣嘢大家咧就要值得傳記嘅。咁嗱當然啦，嗱今次咧我就即係特準，即係喺準備我今次琴喺我準備神操片嘅時候咧，其實我今次就準備咗多少少嘢嘅。咁特別咧有幾匹馬咧，即係叫做即係大家公認叫做有機會嗰啲馬咧。咁我就除咗係俾翻呢一個最後試跑，即係20號嘅最後試跑嗰個片段俾大家睇之外咧，咁之前嗰啲咧，我會俾翻佢對上一個禮拜佢嗰個操練嗰個情況俾大家睇。咁你哋可以兩個做一個比較，同埋睇到嗰個 即係上下成合啊。咁你就可以純粹即係你夾埋嚟睇咧，咁你變咗你分析你嗰睇嗰啲馬咧，就會係即係詳實，即係變咗多啲嘅資料啦。咁即係好過即係我有啲即係而家出即係我呢度有啲已經係做咗呢一個特輯噶啦，做啲預測噶。咁但係佢哋都是執住呢啲咁，但係咧，我相信係冇人好似我哋咁樣咧，我哋會攞埋神操片，仲要係俾埋個比較你哋睇。咁就真係我就係好希望，真係盡量咧就將最多嘅盡量俾多啲資料大家睇到咧，去應付呢一場嘅油馬嘅。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先再繼續我哋睇下啲神操片啦。嗱，我哋順住次序落。嗱，咁呢匹一號啦，咁呢匹山性最強。嗱，呢匹山性最強其實咧以長期見勇嘅呢匹馬，你見每每見到佢咧，即係最後嗰二百零米咧，佢點都走到啲十二秒內嘅時間，同埋係好輕鬆啊！啲出腳亦都係好彈下彈下，好夠力噶。不過咧就係有個問題啦，就係話佢個到 fit 到咁樣，佢都係去到跑到谷賓，佢都係得個近字。咁今次其實 同埋佢二千最好啊， 係啦。咁其實呢只馬其實佢應該最其實佢最應該嚟跑女王杯，咁啊 fit 曬呢只馬，但係唔明。 唔係香港杯， 唔係咁嚟緊係女王杯啦，係出年係咪先？ 我都覺得呢只馬 OK 嘅，呢 只 好啦。到二號嘅 Bubble 啦，嗱呢一個咧就係上個星期嘅。嘅試跑嚟嘅，嗱應該係啱啱復課冇耐，而家著住藍衫出面戴咗眼包嘅啫，就係只 Bubble 嚟。呢度見到佢咧，都要省佢兩嘢咧，即係屋壓佢兩嘢，先至即係牽強咁俾到啲走勢你睇。咁好啦，到呢度啦，呢個係今次做最後試跑啦。嗱，今次咧都係呢個黑岩油啦，都係，但今次佢都係撳住俾佢自己慢慢走嘅啫。可能真係咧嗰個體力上咧都仲未完全恢復，所以佢係盡量就係話俾佢有啲。即係舒展，而唔好俾佢用得太盡。論像流力咧，就喺陣上咧就用曬佢。但係你見到佢咧，雖則話咁樣撳住佢咧，但係佢都係好輕鬆自己搶走，好快就過咗隔離嗰只馬噶啦。咁其實狀態咧，呢匹馬咧係保持到，但係我覺得係有少少隱憂啦。好啦，三號嘅皇后寶戒就內欄啦。咁啊，只紫衫啊，李慕華親試嘅。嗱，咁呢只馬咧就跑完場女王杯之後咧，咁啊都復課都好正常。你見到佢咧呢只馬。初次李慕華過檔都好似都幾，我覺得就幾夾檔嘅。即係上一次其實杜滿樂都騎得比較麻麻地，咁只馬狀態都我覺得都係保持到 輸啲級數 嘅，但係就喺呢度真係輸咗啲級數啦。即係呢個要贏咧，都要好多夢幻形勢先至幫到佢。但係我預期佢係會跑得近嘅。呢只馬應該跑完金像都應該退役㗎啦。會好啦，跟住到四號嘅呢匹複雜滿途啊，嗱咁就係外邊啊藍帽三浦皇城親試嘅。嗱呢度咧你睇佢都係好輕鬆，即係撳住咁樣自己走上嚟。咁啊睇到佢咧，啲腳法都幾 OK， 都幾受力。咁地始終呢匹三歲馬啦，咁都仲有好大進步。嗱呢度呃佢兩步咧，已經係即係自己加速就彈甩咗後邊嗰匹馬就彈都走得都好。狀態就 OK 嘅呢匹馬，但係吸即係進度可能未必夠啦。好啦，跟住到嘅五號嘅東瀛青霸就係右邊啊，白鼻梁嗰匹啦。嗱，咁啊助手騎嘅，咁啊呢匹馬就啱啱就係喺女王杯就跑過第十啦，咁啊輸得都幾遠啦，艾少禮騎嘅。咁今次就換咗田邊裕信啦。咁但係呢匹馬你睇住佢復課咧，見佢都走呢步咧，都係都有啲都夠力。但係咧，真係又係嗰樣嘢啦。到呢度個級數又係可能又爭緊啲啊！即係如果你覺得皇后寶戒都唔得，咁呢只更加敏啲啦。好啦，跟住啦，就到呢匹千古傳頌啦，就係喺內欄啦。而家鏡頭後面少少嗰只，咁就由個建習生啊，水口優也唔係建習生嚟㗎，呢、這個大師傅嚟，水口優也咧就幫佢試嘅，幫阿池江試。咁啊呢匹馬你見到佢啦，嗱呢度慢慢撳佢咧，佢都已經係加速上嚟，好快，即係可能係散咗個鋪超戰杯之後咧，只馬咧就更加。 但係個路程就會爭啲，因為睇佢呢啲出步嘅腳法跑2500咧，去到最後嗰幾百米咧會斷嘅。 最後就嗰段11秒5就好快啦。嗱，跟住啦，到只七號嘅意識甜漾啦。嗱，而家單試一匹真係福永又一自己試。嗱，呢匹馬咧，嗱就佢就叫做喺真係叫做喺真係喺中山贏過馬啦。嗱，呢匹馬喺上一次跑完場日本杯之後咧，呢一課睇佢咧觀感啊真係有啲進展嘅。咁但係又係嗰樣嘢啦，真係純粹你如果你係掰佢，叫贏過中山，但係你話級數真係有啲分別啦。呢度即係如果兩個練馬師嘅，即係如果各居嘅馬咧，咁可能係就東瀛青霸好似，但係兩隻我都唔覺得。嗱咁啦，到呢個七色線啦，呢個係上個星期嘅。嗱咁啊，綠東啊，當時係落緊雪，所以見到佢操練嘅時候咧，佢都唔可以話真係太過太加大壓力啦。嗱，呢個俾翻個慢鏡大家睇。嗱，咁佢最後咧都係拖住咧，咁啊走段12秒8啊，即係最後200米。咁啊，即係佢哋啱啱冇耐啦。咁啊好啦，到呢一課啦，咁啊最後試跑啦。 咁就助手跑啦。咁呢卷咧呢課咧，我就覺得佢咧就個情緒就比較集，都即係集中咗好多，同埋咧出步都真係比較硬朗啲，即係好有即係唔好乾脆利落啊啲步伐。咁啊馬就夠力嘅， 即 係馬夠狀態嘅。 Good one pace 馬， 但係咧係啦，但係就真係擔心佢又係呢度咧，又係都係得個近字咯。咁啊，藍田康城一定搏老命噶啦呢只。好啦，跟住到只櫻花帝王啦，嗱著又鏡頭著住白衫嗰匹啦。咁其實呢一課咧，佢都係俾佢真係輸下步頭，輕輕鬆鬆咁樣走嘅。因為始終咧，佢跑完場秋季天王賞之後咧，一路都係即係唞下唞下唞下操下唞下操咧，就到呢度先至再跑。咁啊，見到佢明顯體力上咧，就當然就比即係頭先跑即係跑過日本杯嗰啲馬就好啲啦。好啦，跟住落嚟啦，就呢匹高尚進入啦，贏完日本杯之後，咁啊呢個係上個星期嘅，而家內欄。鏡頭內邊59號嗰匹咧，就係只高尚進。嗱呢度咧，你見到個助手咧都要駛佢兩邊咧，即係揦下佢。咁但係即係都要咁樣揦下佢嘅。咁啊，但係呢一課就真係比初第一眼睇落個比較牽強少少㗎。跟住最後試跑嗰課咧就好翻啲啦。咁啊，左手邊嘅左手邊就係白鼻梁啦。 佢日本杯咧搏嗰場咁硬咁 tough 嘅嘢嘅賽事咧，佢又唔係真係一隻，其實喺我哋心目中佢都唔係一隻冠軍嘛，所以佢。有咁樣嘅嘢，其實亦都唔係一件出奇。 嗱，你見佢呢一課咧，操翻上咧，你見佢都係分疆立咧，只馬都真係好集中，都走翻，即係馬呢一課就好翻，好過上一課少少啦。呢一課嚇 ，OK 嘅都係。好啦，跟住到只姜未烈走啦，嚟呢匹真係超級神經黐線馬啦，失準到雲嘅。咁啊，內欄嗰只嚇，咁啊呢只馬咧，上一次女王杯就 fit 到爆炸啦。咁啊，莫亞咧就騎到即係都完全都冇曬辦法，都搞到一籌莫展。咁啊，呢一度咧，佢都系又系一樣嘢嘅啫，就叫做贏過中山競馬場。咁馬狀態咧就類似翻保持翻喺女王杯嘅水準，係到呢一度咧，今次換咗個人，又可能又爭陣少少。雖則北川宏司係幫佢贏過場 Warcomers 啊。好啦，到另外一匹李健王，嗱呢一課咧就是上個禮拜你見到內欄啦，嗱你見到咧個助手咧呢度咧係真係呃得個好緊要咧，又呃又推咧，先至勉強跟到白尼嗰只馬。咁啊，明顯都係回緊氣啦，即係跑完場日本杯都散咗之後，咁俾佢攤攤，咁咪爭咗少少啦。 你留意下咧，佢額頭額得好緊要㗎。 但係咧，但係佢個衰質咁樣呃佢咧，最後嗰200米都攤到啲11秒喎。跟住到呢課最後試跑咧，又都係喺內欄。嗱呢課咧就好翻好多啦，起碼走出嚟啲出步咧爽翻啲。嗱一立正腳咧，自己都慢慢增速。咁呢課咧就比上一課係好好多。亦都相信咧，即係呢匹馬其實之前試過跑到一注賽咧，佢第二鋪咧都可以跑翻好嘅，所以呢匹馬我覺得係又係有得同景嘅，即係唔好俾佢上一場輸咗咧就呃咗你，可能上一場已經係明知已經採取一個放棄跑法啦。跟住到13號嘅麥奇飛啦，嗱呢匹麥奇飛咧，咁啊即係左手邊啦，著白衫啊，賓中進啦，咁其實佢呢度咧係落後咗隔離嗰匹馬少少嘅，呢度你見到阿賓中進咧撳住姜咧呃佢咧。已經係俾到反應，慢慢加速上嚟咧，而去到呢度都已經開始係過佢噶啦。咁最後嗰200米佢走啲十二秒之下，咁啊啲貨都走得幾好嘅狀態，唔錯嘅。好啦，跟住到只文雅芝士啦，嗱呢個係上個星期嘅，咁啊應該係道滿來操噶啦。咁啊啲貨咧，你見到佢咧鬆住姜咧，自己撳握住佢咧，慢都加速上嚟，都走得都好暢順。因為始終呢只馬今即係秋季都係 其實佢前嗰段佢 pick up，你睇翻佢啊，佢 pick up 唔係 pick up 咗好多 嘅啫。係啊，因為 只馬自己走 啦，自己走啦。咁同埋呢座咧點講都好咧，因為佢係叫做優。即係今次係第二場嚟嘅啫。好啦，跟住啦，呢個最後試跑啦，就道滿來就再嚟啦。咁啊，呢課咧就比較輕鬆少少。嗱，你見到佢啲出步咧，都係慢慢攬住。嗱，而家出正腳啦，咁就開始加速咧，就已經係彈得咗後面嗰只馬。 都唔使推添。係 啦，佢係唔使推嘅， 因為最 fit 真係。 所以呢只馬係成棚係最 fit 嘅，但係就問題一樣嘢，佢真係嗱，見到佢嚟又再轉腳，係驚佢咧，即係左轉。由左轉變右轉，佢未必應付到嘅啫。好啦，跟住到只機靈迷宮啦，咁啊川田抽咗15檔啦，咁呢只馬你睇到佢咧，即係已經係冇咗以前嗰種霸氣嘅。咁同埋就係話，可能咧，我有理由相信就係嗰場力逼一隻嗰只北部園區之後咧，就一路散到而家嗱，見到阿川田又呃又推又拱，都係挫啲腳都係死步頭挫下挫下，佢唔識點樣轉，同埋最後嗰段時間係好慢啊，唔得。 好啦，最後啦，拉斯啊，只萬賴爭鳴啦，嗱，而家係黃袖嗰只啊，咁呢只咧亦都係啦，嗱，見到呢度有少少唔規矩，就閃咗入去啦，咁啊，但係慢慢佢比咧都係好堅強嘅啫，即係唔同，即係話可能係即係嗰場日本杯嗰場，其實佢都用咗都幾多，嗱，呢度見佢個助手又再又喐邊又細啊，嗱，呢幾邊真係大板細落去嘅，比落去咧啲腳都出步都係好堅強，完全就個膊頭都唔係好夠力，個頭係咁點落去，睇到啲只馬已經係真係開始走緊下坡。所以就真的看完這堆 的神操啦，啊，有些就給了兩課大家比較一下，我自己的觀感呢，其實就 是最我自己心目中 最 fit 那三匹馬來計，當然第一匹就是那匹文雅之士，我純粹是以個狀態嗰，那個 fitness 嚟去比較嘅啫，文雅之士啦，跟住就密奇飛啦，咁同埋就係李健皇冠，咁北部園區咧都係三三四四之間，咁而家就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佢可唔可以即係頂埋呢一鋪啦？咁啊到你啦，俾你講。 咁啊，我揀先啦。其實我冇睇之前都係好中意只文雅之士，因為其實呢一隻馬咧。今年其實佢真係佔咗個以逸待勞之利，咁啊上一場就跑完阿根廷杯，諗住喂你喺東京度試咗，諗住都係跑日本杯，唔係就等你哋再打多一場，咁跟住就有馬紀念就跟助收漁人之利，諗住就咁，同埋亦都要講翻一樣嘢，就係，是，道滿來今年咧佢跑一級賽嘅，佢喺日本跑一級賽咧嗰，那個上名率其實係好高，咁所以證明佢由揀馬啦去到真係跑呢啲一級賽咧，咁我相信咧聽日可以過翻李慕華嗰個獎金嘅頭嘅，即係呢一隻馬，咁我自己就會傾向我首選就揀呢只，咁啊跟住就揀咗只蜜奇飛，咁啊呢只馬就禮衝一段嘅，其實就一定係好忠心嘅一隻馬，同埋我覺得今年嘅有馬紀念咧，其實就冇上年咁強，咁啊好亦都跑得少啦，其實就跑一場女王杯呢，這個只係佢今季出賽第二場，亦都冇試過喺個俾嗰場天皇上消耗嘅力太多啦，其實上一場嘅。女王杯其實佢應該贏得嘅，不過就可能個際遇有少少唔好，所以先喺度。所以呢兩隻咧話又話最 fit 嗰兩隻啦，咁但係我自己已經係一手立咗先，跟住就揀翻只高尚進入啦。咁因為始終就係話佢贏嗰場日本杯，咁佢一下咁樣佢就過曬。其實而家你睇咁樣睇翻你京都大賞典，其實嗰個水準都唔係差， 高啦，你醒目層次就都香港杯都跑翻第五， 咁啊東瀛羅亞就跑第三，咁佢跟住之後就贏咗日本杯，咁唯一就係挑剔佢嗰樣嘢嘅。啱啱你喺神火睇到嘅就係話，佢省完場日本杯咧，好似只馬真係用咗撇咗之後咧，就好似真係爭啲。同埋高尚進入喺我哋心目中，其實佢都唔係一隻孤魂馬嚟嘅，不過嗰場日本杯可能真係一招了。咁冷門我就揀一隻意識甜潤，就真係因為信佢中日經上佢真係贏過中山，同埋我亦都覺得呢組嘅除揀完頭嗰幾隻，其實揀眼腳啦，就揀喺啲七色線啊嗰集度揀，咁我信一隻跑過中山會好，同埋其實佢季初嗰段時間佢跑保重亦都唔係跑得好差啦，咁啊睇下嗰兩場嘅名次，雖然後啲就睇下係咪冇撇過，咁跟住呢一場先至，咁但係其實佢都冇得贏，佢最多爭三三四四，咁我最後就講緊只北部園區啦。即是主观愿望上，咁啊，梗系话喺最后一铺希望赢完，跟住北岛三郎喺度唱歌。咁我记得咧，我跑做录节目之前，我问过阿师兄一个问题，就系问佢：喂，去到咁样一只平民马王，为咗 JRA 要炒花生，喂，系咪做马都要做俾佢赢啊？咁我讨论问过佢一个问题，佢就话俾我听系冇呢件事嘅。咁既然冇呢件事咧，咁我就。就真係要，因為其實你好簡單，你而家日本啊，我香港嗰啲我暫時唔做得準個賠率，佢而家係$18大熱門，咁一定係買到$18嗰啲咧，其實就一定要挑剔啦，就即係第一樣嘢我挑剔佢就係上一場佢跑日本杯，佢跑慢步速，自己喺前面放，竟然最後嗰200米。 咪住先，其實嗰場唔係慢步速嘅，即係起碼佢最後嘅頭馬時間係2:23.9， 即係佢自己順放喺前面，即係正常嚟講喺呢啲位嘅順放， 佢係主宰步速， 邊度你邊度可以追得到佢啊？即係咁講啊，咁你但係竟然可以俾只高尚，我話俾你聽，如果佢淨係輸俾金枝霸嘅，我都唔會覺得你輸俾高尚進入，其實就真係是我是不滿意那一場表現，同埋你啱啱即係你睇神課，我自己都 有望過，你係好明顯睇到佢唔夠 sharp 嘅。你自己我自己覺得係睇落去唔夠 sharp。咁但係又係教主成日教我嗰樣嘢，就係話呢啲咁嘅大熱門咧，你要佢咧就想佢唔喺度，你唔要佢咧就驚佢炒我你。咁所以咧我就會咁揀嘅。嗱，你見到咧我北部園區嗰四個字咧細到根本都睇唔到咁滯。 唔係真係睇唔到反光啊！你 係啊， 因為懟出啲啊，係 啊， 你懟出啲。 係啊，我係特登寫個咁細隻字啊，因為其實根本都唔係好想揀，不過就係個。 大家看重温嗰陣就睇翻個圖，你又睇翻啦。不過佢專登咁寫噶啦嚇。不過我陣間會幫你放大嘅，你繼續講埋先。 係啊，咁我就真係。我純粹由一個賭仔角度，梗係望你輸啦。條三重彩好分好多，因為好老實講，我係買三重彩，除咗買我而家呢五隻之外，咁可能你會兜多一兩隻冷腳噶嘛。你自己有隻膽嘅時候，咁啊望梗係望佢。唔喺度啦，即係我既然冇嗰啲做馬都要做俾我贏佢呢一樣嘢嘅時候，咁我就覺得二號你哋中意就拖腳啦。但係我真係挑剔咁多樣嘢，你十八蚊嘅時候就真係算啦。我自己就覺得咁啊，留翻俾你揀啦。咁啊，所以我正選就係、是、我揸膽就會攞文雅之士做膽。咁蜜奇飛高尚進入，咁兩隻都要揀翻啦。冷腳爭三三四四就係意識甜藥。咁最後就唉係咁，以兜翻只北部園區，希望唔好炒我，希望佢唔喺度啦。我自己就咁諗啦。 咁、我話俾你聽，佢一定唔會唔喺度。我擺咗呢個先。北部 Kista Sun Black 有中之美，講咗先，呢、這個好緊要嗱，因為咧。即係有一個數據咧，就即係呢個同阿武峰有啲關係嘅。咁啊，即係我都即係其實準備呢一集節目嘅時候，其實我都睇咗好多資料，亦都問過好多人，亦都睇咗好多，即係有啲又俾有啲我就攞咗嚟俾大家睇啦，播咗喺度播咗俾大家睇啦。咁但係咧有一個數據咧，就都即係阿武峰都到而家呢個齋撥都未俾人打破嘅，即係佢都仲未打破嘅，就係咩咧？即係每次佢跑一隻。完場最退役嘅馬咧，佢兩即係佢未斷過攬嘅。咁啊，之前就係小律母啦，咁啊，即係又係贏有馬紀念，跟住就退役啦，光明退役啦。咁跟住另一匹咧就係大震撼啦。咁啊，大震撼就係當年跑完之後，即係第二年跑完之後咧，咁啊又係即係咁啱又咁啱得咁巧，又係老有馬紀念兩次都係有馬紀念。咁跟住第三次啦，嗱咁呢個咧我嗱頭先睇神速嘅時候咧，我都唔否認一個事實。咁就係話，即係始終佢之前日本杯同埋秋季天王賞嗰兩場馬，佢係真係用咗好多力，尤其是你睇到佢日本杯嗰場咧，係即係根本上亦都即係令我諗翻你咧，當年呢個好歌劇最後俾只森林寶袋 Jungle Pocket 後即係擒咗佢嗰一幕啊！當時亦都係咁上下情景嘅，就係 TMO Pro 咧。即係領先咗差唔多兩三個馬位，咁跟住阿柏兆雷咧就攞住只 Jungle Pocket， 因為當年佢係三歲馬身份贏打比，就有啲榜樣啦，就鏟到最後嗰百零米，最後嗰一步就過咗嗰只 TMO Pro， 就十足好似今日嗰場中山大障礙咁嘅情景。咁啊，嗰只高尚進入到，咁所以其實咧嗱，但係你又咁講，佢雖則佢跑過第三，咁但係其實佢由頭到尾主宰步速，佢都自己放到兩分廿三秒幾，咁其實佢都自己都唔容易嘅，佢自己即係都已經係 show 到啲馬王嘅本色俾大家睇到，咁所以睇到只高尚進入佢咁樣過到佢咧，其實就真係都佢自己本身都付出咗啲代價，都有用力嘅只高尚進入，所以睇到所以你頭先睇翻佢第一課即係復課。即係復課嘅操練，即係上個禮拜啦嚇，嗰、那個操練你見到佢係比較牽強啲，同你即係仲要係嗰個助手係要執佢，令到佢即係只馬爽翻啲。咁跟住到第二課就好就唔同咗啦。咁但係北部園區就好明顯，你睇到阿清水九池咧就係刻意咧就係話叫做我就用一個 term 啦，叫做扯戰扯走嘅策略啦，因為佢都知道呢鋪係最後一鋪。佢即係乜嘢都拎拎查查都要㧬曬出嚟㗎啦，咁所以變咗嚟講，佢唔希望就係話步呢個日本杯嘅後塵咧，因為佢已經用咗兩鋪力。日本杯嗰陣時，佢都已經係遲咗幾日先復課。咁到今次咧，佢又已經係盡量就係話慢慢俾佢一啲運動量 ，keep 住個狀態，而唔俾佢用唔好喺個操練上用得佢太多，就留翻喺個操。即係喺陣上先至發揮，咁又咁啱又咁好彩，就真係俾佢抽到個二檔咧。咁所以咧，呢個二檔其實咧，即係我覺得係絕對係一個勝負嘅關鍵。 咁所以咧，我覺得就即係情意結啦，點點都好啦，即係呢只馬大家都大家即係睇咗我由我初初喺呢個節目講呢只北部園區開始，我都已經講咗好多次呢只馬，對我自己都對呢只馬。 所以我今日都係有一樣嘢、啊，就算我唔撐佢都好，我今日唔記得帶嗰只北部園區嗰只公仔嚟做節目。 咁啊，唔緊要啦，唔緊要啦，唔緊要啦。咁你見到我都係北部園區啦，一樣嘅啫嚇。咁啊嗱，所以變咗就話變咗就話佢嗰個最後呢一步，佢就係呢個二檔咧。我就希望佢今次咧就真係可以盡量利用呢個二檔咧，就盡量就貼難走，就即係總之就勇往直前，就唔好理中間發生，總之就自己就唔好塞車，自己喺前面領放貼住難。其實嗰場日本杯咧，如果佢稍為叫做真係唔係話走得咁出喺個難，因為可能佢知道內欄當時內欄啲草地爛曬啦，就變咗冇咁好走，所以佢要專登走出少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變翻嘅今次佢貼翻個難走咧，咁相對嚟講咧，會對佢係會有啲幫助。咁我真係呢只馬其實我都講咗好多，即係講咗呢只馬都講咗兩年幾嚇。咁啊，即係到今次即係叫最後一場，我自己都即係都有啲依依不捨啦。咁同埋就係話呢只馬即係當然佢嘅成就亦都係好顯赫，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公認。即係另外一個我中意呢匹馬嘅原因就係話佢當初呢匹馬第一場即係贏嘅時候咧，咁就係我嘅故友啊後藤浩輝幫佢贏嘅第一場馬嘅，咁所以就係呢個原因咧，咁變咗即係感情上啊呢、這個真係我都要加少少個人感情啊，所以呢只馬我就對於我嚟講係比較即係有啲特別嘅意義嘅，咁所以咧。我真係好希望呢匹馬真係能夠有中之美啦，咁就即係今日都有隻明媚島可以有中之美，咁我都希望聽日即係北部園區亦都可以有中之美，咁啊即係聽日都已經準備咗一 part 俾阿北島三郎自己發揮，咁啊希望聽晚可以點都好，即係可以喺度聽到唱歌啦。 所以我就問呢、這、一個，所以我嗰日就問你呢個問題，就係話會唔會做馬都做俾佢、啊？好彩你話俾我聽冇。 咁但 係 佢唔使做馬，但係我覺得，但係我覺得佢一定會係出盡全力，佢亦都唔需要做馬，因為喺呢度喺呢一度咧，即係我覺得佢係都仲係有啲優勢嘅嚇。咁因為高尚進入你咁樣贏，你嗰場日本杯贏咗佢，其實佢都係付出代價嘅。咁亦都同埋，我覺得就係話嗱，跟住你睇翻布文喺其實今次嘅喺日本嗰幾個客串，其實佢頭馬係唔多嘅，係今日叫又喺板實，今日叫做又贏花場咁樣嘅啫。咁所以變咗佢話即係會唔會係被盛名所累咧？因為佢叫啊，而家叫攞咗世界世界最佳騎師啦。 即係咁講，你講布文咧。其實布文呢都有一個盲點，佢幾次佢同我哋而家偉大嘅大魔主帥呢都係有一個特點嘅，就係日本 X 嘅，佢哋兩個人日本跑馬都係唔知點解個八字唔係好夾嘅，包括我哋偉大嘅大魔主帥、都係咁樣嘅。 咁唔理啦，咁我唔好講貝托米，我講布文先。所以變咗布文咧，今次咧其實佢排個十檔咧，係有啲考慮，不過我都有揀佢。咁首先即係我講完呢個有中之味，咁我都講翻我自己嘅心水啦。咁啊嗱，好簡單嘅啫。咁我一定係揀翻只北部園區噶啦。其實咁即係我。即係感情又好，咩都好，即係我就冇得唔揀佢，咁亦都會一定亦都會係攞佢嚟行頭。咁當然我唔會叫你哋買 Win 啦，因為十幾蚊買冇意義啦，係咪？咁但係咧，即係三重彩啊嗰啲咧，你都可以即係指定去行頭嘅。咁但係咧，我就會兜翻只李健皇冠啊嗱。咁點解咧？咁頭先你睇翻嗰兩課神操咧，咁啊明顯咧第二即係省完嗰課第一課即係。執咗個11.5秒之後咧，第二課嗰個操，第二課咧係明顯只馬咧出步係爽朗好多，同埋即係應該都恢復翻都唔少。咁本身啊，孖珠啲馬都比較都有啲韌力噶。咁同埋今次咧就真係掹到莫亞咧，咁啊莫亞就冇你咁好氣噶啦，佢一定同你一定鏟到你，一定鏟同你鏟到盡嘅。咁同埋呢匹馬咧，你仲記唔記得咧？當年呢匹馬咧？即係喺兩歲贏嗰場，你嗰上次播嗰條片嗰只 東京體育杯， 係啊，嗰場杯咧，當年咧就係莫亞幫佢贏嘅。咁所以咧，其實今次咧，佢唔係對呢只馬唔係陌生嘅，佢即係故劍重逢啊。咁所以今次咧，我覺得呢只李健皇冠咧，即係如果係對佢對呢只北部園區有威脅嘅咧，我覺得都仲係呢只李健皇冠，因為淨係買個人，你都已經係即係勝先。 咁跟住啦，咁都要揀翻兩隻好 fit 嘅馬嘅。咁啊，麥奇飛啦，咁麥奇飛其實咧，即系咧，我就唔預期佢會贏到。咁但系咧，佢真係好準。咁上一次女王杯嗰個第三咧，就真係好唔好彩嘅啫。其實佢真係輸好少，即係大家噏上噏落咁輸咗，先至輸咗俾只魔族資料。咁雖則嗰場我都貼中咗只魔族資料，但係我都唔開心嘅。即係我自己覺得話呢場都輪到佢啊，大佬。咁但係就係話，你今次啦，佢喺啲同馬女競逐嘅，你竟然搞唔掂，跟住你到而家又同翻啲馬仔跑、馬公跑咧，咁可能佢又再蝕著咁，同埋又加著佢又排個十三檔咧，亦都係即係有啲威有啲危機啦。咁但係咧就即係論馬就真係好 fit， 我又唔可以飛埋佢。嗱咁啊，最後咧其實我喺幾隻馬之間揀嘅，山性最強啦。文雅之士啦，高尚進日啦，咁最後我都揀翻只高尚進日，咁即係一樣嘢嘅啫。咁就係話，即係佢個十檔啊，即係相對嚟講佢個排位比較好少少。咁我所以我覺得就同埋呢只馬佢本身亦都即係喺中山競馬場都叫做跑過，咁佢都起碼咧佢嗰個出腳嗰樣嘢咧，轉腳嗰樣嘢咧，就冇只文雅之士咁立啊！我應該咁樣形容啦，因為你睇翻文雅之士，其實佢最後嗰兩個試跑咧，你見到佢最後咧，其實不斷咁樣即係轉咗幾次腳，我就係好驚佢咧，就係話佢，因為佢咁耐嘅賽績都係喺東京競馬場，即係嗰個賽績嚟嘅，即係闊長長直路，佢個成績喺嗰度都係。但係咧，你睇翻佢當年即係今年佢跑呢個高月想輸俾艾恩維積嘅時候咧，嗰場跑第六咧。其實佢就已經係話咗俾你聽咧，其實佢當時即係我話睇嗰陣時叫做早期少少，佢未必嗰個進度未必係去到，或者佢未必識轉到。咁但係今次我睇翻佢個操練咧，佢都係有個同樣嘅問題。所以我覺得係嗱論狀態咧，佢真係好 fit， 我呢個我絕對唔否認嘅。但係就係話我係擔心佢嗰樣嘢就係嗰個轉腳問題啦。即係如果佢係 handle， 佢真係如果唔識右轉嘅話咧，或者因為佢呢個十四檔其實真係會好驚，我好驚佢咧，即係一轉。唔得，佢個走得唔規矩咧，分分鐘佢就係即係電光火石之間，你轉彎入直路嗰個位置，你輸咗就輸咗噶啦。所以咧，我就最後我都係揀翻只高尚進日。咁話曬佢即係相對嚟講，佢叫做年長馬，咁又有場日本杯贏咗，咁啊跟住其實最後嗰課試跑亦都係只馬都係好翻啲嘅。咁所以咧，即係買翻佢啦。咁啊當然啦，如果你大家覺得即係如果可以拖多隻嘅，你哋可以拖多隻，或者你指定係攞只北部園區嚟做膽嘅，咁你咪拖埋只文雅之士。即係文雅之士咧，我係冇個第五個位俾佢咁解嘅啫。但係我唔會質疑呢只馬嘅機會。咁所以咧，今次我呢場有馬紀念嘅心水咧，就係二號嘅北部園區啦，就攞佢嚟行頭，希望佢能夠有中之美，就光榮退役。咁就再配腳就係十二號嘅李健皇冠就信莫亞，十三號嘅麥奇飛咧，咁其實慈光太受幾匹馬咧嗱。以呢匹馬就當鋭，但係咧未來啊，出年嚟睇咧，呢匹千古傳眾咧就千祈唔好睇少啊！出年啊，呢匹千古傳眾應該係可以幫到啊李健智咧，即係接棒攞贏大賽嘅。咁啊，或者亦都係幫佢另外嗰匹啊李健鑽石就愛嚟開路啦。 不過呢只你講嗰只千古傳眾咧，我都有留意啦，我自己都有跟開。其實呢一隻馬咧就講翻少少資料，就係話佢今年咧就冇得跑打比啦，就因為 剛剛因為傷過， 唔係佢冇傷過，唔係佢傷佢個最主要嘅原因就因為佢嗰個獎金排第十九位，就轉咗去跑京都另外一場叫八百合錦標，嗰場其實就有啲打比為財賽嘅感覺，佢就贏咗啦。咁跟住之後，其實你睇翻佢咧。佢跑除咗跑冠軍杯，佢跑嗰場聖萊特紀念啊，嗰場2200咧，佢最後嗰幾步咧係立嘅，所以我覺得呢只馬就算係 OK 都好咧，佢唔會係2500馬，我覺得佢係1800、2000已經係好盡，不過呢只馬。我同意你講法係咩，但係佢應該第日係2000。 出年留意啦，呢只馬出年留意佢啦。好啦，咁啊，真係講到呢度咧，咁啊，今次我哋變陣做兩節嘅馬場 USB 咧，咁就到呢度就為止啦。嗱，咁啊，記得提大家啦，咁啊，記得咧就仲有即係八日啦，咁啊，記得咧就交月費，咁同埋咧就 祝大家咧就有一個愉快嘅聖誕。咁我哋咧就要到 我就真係要明年再見啦。 佢就明年再見啦。咁因為佢就出埠啊。咁我哋就要到下個禮拜六，即係30號晚嘅8:30咧。咁就我單拖，或者我到時揾個人嚟幫，揾個嘉賓嚟幫幫拖。咁就同大家咧就分析呢個元旦賽日。咁我哋就到下個禮拜六咧就再同大家見面。咁啊，再一次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拜拜， 拜拜。 この中山の 2500m、まあ、トリッキーなコースと言われま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位置取りポジション、僕重要だったりするんでしょうか。 どうぞ。まあいつもペースによりますね。あの速いペースだったら、あの後ろポジションからできる。でもペースが遅かったら、後ろから結構無理です。だからすぐあのスタートの後すぐペースをちょっとジャッジ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ね、そして、まあ、中山競馬場の直線が短いだから、もし後ろ過ぎだったらあの 間に合わない そうあの前の馬を届きませんですね。 ポイントは4コーナーはいい手応えですね。スムーズ直線行ってたら負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ね、はい、 位置取りは 4コーナーですね。 前の方がいいんですか。 はい、うん、前の。 やっぱり枠順は内側がいいですか。 まあ馬自体ですね、 うん、 はい、まあ、やっぱり1コーナーがすぐにけど、まあ、スタート取るの馬は外でも大丈夫ですね、 うん、リードホースがすごく大切ですね。人気馬が前だったらちょうどいいポジションですね。もし4コーナーで前の馬がすぐバッテル、それがダメね、 はい、 あの競争がスムースじゃないになる。だからちょっと直線で難しいです。 2017年の総決算有馬記念、12月24日お楽しみ ます。依然先頭2番北サンブラック。さあ中山競馬場は大歓声であります。先頭行く白い帽子は北サンブラック。怖い馬が来た。10番シュバルグランだ。いい足で上がってきているシュバルグラン、懸命に粘った北サンブラック。そしてその後ろから各馬襲いかかってくるシュバルグラン、懸命に追った。外をついてシュバルグランが来ている。北サンブラック1着、有馬記念勝ったのは2番北サンブラックだ。